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下。上一集呢，我就请了一位资深传媒人陈景祥上来倾下偈。咁景长，我哋叫景长啦，咁80年代的跟着很多即係政治经济啊咁。今日我找到另一位传媒人，咁呢因为形容咗 KC 做资深呢，我都唔敢讲嘅资深，因为实际上大家都会见到呢林妙恩阿喵呢比我哋后生好多，即係有样睇。咁但係就跟战新闻都好耐，咁都有啲共同嘅地方，但係即係其实我哋都跟咗即係香港政治新闻即係发展都好耐，咁所以今日即係搵阿喵即係嚟讲下政治，讲下而家社会嘅一啲嘅变化下。咁近排即係最大件事当然就係即係个选举制度嘅转变啦。吓作一单新闻，咁又会见到好似好排山倒海好多嘅一啲报道。但係即係啲人实际上係有几关心呢，嗰样嘢其实有几重要呢。做跟咗政治新闻咁耐，会唔会出嚟都发觉哇，即係究竟我哋以前所理解嘅嘢系咪仲通嘅呢？我哋明唔明发生咩事，唔明嘅话我哋点样讲返俾人听嘅呢？有冇啲咁样嘅困局？ 首先我今日嚟班门弄斧啦，我觉得。咁你头先讲嗰样嘢我系好有共鸣嘅，就系即系好似睇住即係由311啦，到即係啱啱嗰個重寫附件12咧，我個內心有一個感覺就係、是、我好似入行以嚟用咗好多時間做嘅政治新聞，或者我哋中間即係你記得啦，每一次政改我哋係哇，即係好 details 好 details 嘅嘢，細緻到可能一隻字我哋都會可以即係追一隻古仔，即係呢啲咁多年咁多人嘅努力好似一日之間就 undo 咗咁樣，即係我入行嘅時候就已經回歸之後啦。咁嗰陣時大家傾嘅嘢，可能都係即係一路諗住就係、是、即係循序漸進啊嘛，即係去達到普選呢個目標啊嘛。咁每一次嘅即係政改，我哋即係都係會諗就係、是、今次係點樣向前一步，即係好難想象到，即係一下子我哋係翻去。我入行嗰個起點，甚至仲不如即係可能係再之前啊咁，所以嗰個感覺係好強烈嘅，即係好似將我哋入行以嚟嘅做過嗰啲嘢一筆勾銷咗咁樣。 嗱，咁樣嘅話變咗係我哋都會見到嚇，即係社會上對呢啲議題可能好似抗疫咁啊，係咪？即係好似都有個疲勞嚇。 我覺得係咯。 咁樣嘅話，我哋即係。記者，我哋要報導，我哋要分析，係咪多少都要呃地自己就話，喂呢樣嘢緊要㗎，呢樣要寫㗎，呢樣嘢要 講㗎。因為我而家就即係我就離開咗嗰個正職嘅崗位啦。咁但係我都即係呢幾日我都有諗，如果我嗰日即係仲做緊咧，哇！我一定做到 PK 啦咁樣。你喺嗰個崗位度嘅時候咧，你唔會自覺係咪麻醉又好或者咩又好，你只會知道呢一單係一單好大嘅新聞，我一定要將佢即係表達出嚟，起碼要等觀眾知講緊乜嘢，嗰個思路係點，個理路係點，同之前有咩分別。我諗即係如果你問任何一個新聞工作者，佢都可能係即係不自覺地，你嗰日係會將呢一樣嘢變成最重要嘅一件事去做咯。咁係啊，我會覺得個社會咧，嗰個氣氛咧係好點講咧，好似好平衡時空咁。即係呢一件事明明係一件好大好大嘅新聞嚟嘅，因為佢差唔多有啲。即係有啲理解，就係覺得直情香港係進入咗一國兩制 2.0 啦，個重要性係咁樣嘅。但係我哋見到條街嘅人咧，個反應已經係啊是但啦，佢話點就點啦咁。咁但係如果作為新聞工作者，我諗即係我哋個使命可能都係我哋照樣將嗰件事嘅重要性同埋嗰個內容同埋擺翻喺嗰個 perspective 去到俾大家去理解。我諗都係咁咯，即係。離開咗個崗位之後，我會覺得有一點係我會了解得多咗嘅，就係、是、即係以前我淨係 on into 嗰件事就做做做做做，每日可能十几个钟就系追嗰单新闻。但系我而家咧，反而即系可能我唔系有一份正职嘅时候咧，即系其实你喺香港生活咧，你完全唔睇呢啲新闻系冇分别嘅，系冇影响嘅，你仍然系可以生活到嘅。咁所以你叫啲街啲人点样，即系尤其是系经历咗过去几年之后，有乜理由唔疲劳啫？一定疲劳啦，即系。疲劳是一种 self defense 的机制嚟嘅，喺呢一个时刻，我觉得，所以系咯，我个感觉系咁咯。 你如果即系抽离咗少少，或者保持咗距离咁样去睇翻媒体嗰个处理嗰个报道，会唔会即系都反映咗即系嗰个疲劳啦？或者即系如果讲得极端啲，可能就系、是、诶，呢、哎、单就一单新闻咁啊，就系报啊，即系咁样，就未必会谂。 你有冇呢个感觉啊？你睇 我谂记者咧，即系我成日好多时都会咁讲，即系记者都系两个身份咧、嗯，我哋都系市民。嗯、即系你话成个社会个气氛冇影响你咧、嗯，就呃人嘅啫吓。咁、你都会感觉到个社会系嗰个疲劳。咁但系个工作本身，正如你首先所讲。即係如果記者唔做冇做嗰個角色咧，其實就真係疏忽啦，即係冇做到我哋應該做嘅。咁嗰個困局嗰、那個困難，其實係越嚟越明顯嘅。 我所睇到嘅咧，就係除咗即係個社會嘅氣氛有影響到，即係大家即係會唔會都已經去到一個位置，都係唉咁得點嚟點去啦，咁就照報啦。除此之外咧，都仲有一點係會影響咗，即係大家見到嗰啲即係主流媒體嘅報導嘅，我會覺得就係啲人即係啲記者可能比較 green 一啲，即係有時佢個決定一落到嚟，你即係如果係有好多年經驗嘅，你一睇就會知道佢多咗啲乜，少咗啲乜，有啲乜嘢係。大幅擴充咗咁去寫落去嘅，有邊啲係冇嘅咁？咁如果你係即係只係入咗行一陣，你呢一種嘅觸覺會冇咁敏感啊。咁、所以可能咧，即係第一日，尤其是喺而家啲新聞每日排山倒海咁嚟，你得咁短時間，你就只能夠係報咗。佢官方嗰個講法先咯，即係你要再去消化反刍啊，將件事擺喺一個 perspective 度，帶觀眾去理解咧。呢一樣嘢係既需要時間，亦都需要經驗，亦都需要觸覺，亦都需要資源。咁即係變咗喺而家呢一個環境，即係做嘅人又會比較係新一啲啊。經驗少一啲啊，又加上每日有咁大量嘅新聞發生，即係呢一個都係另一點會影響到，即係媒體點樣處理呢啲新聞，我覺得。 好多時呢啲新聞咧，那個力量或者嗰個影響係唔成比例，好多時候即係政府嗰個資源。是相当庞大，你见即系啲排山倒海啊，咁啊特首又记者会啊，咁然后即系跟住立法会啊，跟住一啲专访啊，咁佢系会即系垄断晒差唔多嗰个舆论嘅平台。媒体其实即系你都会睇会唔会系即系嗰个要将一啲事真系可以摆翻。完整啲，或者即係成樣嘢啊，中間裏面真係其實好多啲窿啊，成啊咁樣，係越嚟越難嘅。其實而家 係一來係即係一來係一個好切實嘅一個限制，就係人係得咁多，咁你時間又得咁少，但係新聞又咁多單，咁而官方佢排山倒海咁。佢主動咁講好多嘢，提供好多資料俾你啊！嗰啲你又唔可以冇喎。咁而另一個方面，我聽前線嗰啲記者講啊，尤其是喺即係國安法之後啊，加埋即係最近呢一個政改啊，好多即係你想揾另一面嘅聲音去講啊，你係好難揾到。佢哋唔想講，唔肯講，或者係。戴罪之身唔方便讲，即系我哋以前，譬如话你话哇某一条基本法， 你仲想揾翻啊？喂，嗰陣時起草嗰陣時係咩意思嘅咧？個原意係點咧？即係嗰個所謂立法原意，係咪真係咁咧？咁我哋可能可以揾朱姐又講一啲，跟住官方講法有一堆，咁跟住另一邊可能可以揾馬田啦，揾李柱銘啦，咁但係佢都唔方便講。咁亦都譬如話好似今次咁你揾啲政黨嘅頭頭係咪，咁但係我聽聞即係啲前線記者去揾嘅時候其實都好多都唔想講，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掣肘嚟，即係令到我哋再去話揾返當初嘅意思呢一樣嘢係點嚟嘅，即係好簡單講啦，譬如話你喺選委會入面嗰啲區議會席位由啱啱回歸嘅時候係咁樣嘅，跟住後來曾蔭權政改嘅時候大幅擴充佢個理個思路係點嘅，個理路係點嘅，到後來而家又話要壓縮翻佢，話佢唔係政權機關，呢個講法係咪成立嘅咧？係咪真係咁咧？即係我哋要去再去重塑呢件事嘅時候，再加上你呢一邊嘅聲音咁弱又咁唔肯講嘅時候，咁記者已經有第一重困難，第二重困難係根本佢都唔知道，可能個記者自己都唔知道，咁呢個係第二重困難咯。是难啊，是难咗好多。我觉得是甚至比起即是我自己喺行入面，我即使是未离开之前嗰段时间，我都觉得是越嚟越难。即是你一定要是要个记者要自己多走好多步咯，要做多好多功夫咯。即是可能要找返一啲当时的一啲历史文件啊，要重塑返好多嘢啊，就好难再找到容易地找到两边一人一句。 今次嗰、那个即是选举方案呢，即是我睇到一啲细节呢，即是其中有样嘢我都觉得係对我嚟讲都係一个几新鲜嘅，就係话呢原來我哋以前即係香港有好多人有啲團體啊，我哋其實我諗咧嚇一啲跟政治新聞嘅，其實唔好理佢啊。老實講都好坦白，即係嗰啲去到區嗰啲咩滅罪委員會啊，滅咩咩嗰啲防火委員會啊，名都唔知邊個打邊個。咁然後嗰啲香港嗰啲咩青聯啊、婦聯啊、嗰扎咩橋聯啊、乜乜乜成啊咁咧，其實跟政治新聞咧都唔係好跟呢啲嘅，以前基本上都係跟政府啊、立法會啊、政黨啊咁，因為佢哋就係一個議會嗰度，區議會都已經唔係好識㗎啦。而家即係嘅會唔會都真係落去做政治新聞咧？可能都要落去呢啲區啊，或者即係去嗰個圈子嗰度去認識下佢哋。 可能要咯，我諗如果即係譬如話，如果我是記者的，那你就算你起碼你現在是突然之間多了這一些是選委，而現在的選委即是2021年之後選委會也都跟我們自己原本以前認識的選委會已經很不同，它多了很多職能，它本身可以產生40個議員，它可以左右到即係所有每一個立法會議員席位嘅提名，佢本身亦都係選行政長官，即係佢多咗咁多重身份嘅時候，即係呢一股新嘅政治力量，你一定要去認識呢啲人咯。呢一批就會係將來喺我哋個政治場域入面有好大影響力嘅人嚟噶。 呢個假設就係話佢哋係一個有獨立意志， 咁你起碼你都要， 我哋要假設 係咩？你起碼都要喺佢哋嘅口中知道背後嘅意志係點啊嘛，因為有時即係我哋有時你都知道，我哋喺政治新聞入面，你認識一啲人，即係每一啲人有，即係佢有唔同嘅角色，亦都有唔同嘅性格。有啲人咧係啊，佢有好獨立思考嘅，但係一去到最尾投票嘅時候咧，佢會放低自己嘅獨立思考嘅，咁但由呢啲人嘅口中，你咪可以既知道佢係點諗，又知道佢無可奈何下要點諗咁樣，即係唯有係，所以你都要認識㗎，冇辦法。 喂，呢度呢我都真係都幾有興趣聽下你個觀察。即係我諗我哋政治人物啊、官員啊、政黨啊都識好多，即係傾偈啊、吹水啊、飲茶咁、啊。咁呢但係我哋真係幾了解佢，我哋即是坐在你面前的他是不是跟你讲的一些真话， 是不是他真的这样看的， 嗯， 定系话喺个位置嗰度咧，佢就系讲啲嘢，佢最终可能未必即系讲晒一啲嘅真话，甚至可能有部分嘢完全冇讲嘅。你自己做咗咁耐，即系接触呢啲人咁耐，官员又好或者咩都好，你自己觉得你系咪都敢讲话，即系明地佢哋或者了解到佢哋？ 我谂系分好多个层次嘅，即系你。如果是由一個不識的官員或者是由一個政治人物一個新的議員咁啦，咁可能食飯吹水第一陣的了解，你起碼會即係我哋唔好一嚟就已經諗住啊，你最深嗰層係點諗嘅，即係好難啦、啊，亦都係好苛求，咁未由最基本嗰啲。即係了解起先咯，即係你知道佢、原來佢個定位係咁樣嘅，佢個志向係咁嘅，或者官員嚟講佢某一個政策，即係佢起碼有面嗰陣啦，即係佢會解釋到俾你聽。喂，其實咧，即係點解係咁咧？就因為即係我哋有一二三四點嘅咁。咁你先認識咗佢呢一陣先，亦都唔好抱住一個好抗拒或者覺得啊，你就係另一邊啦，我喺呢邊，你喺呢邊嘅咁。我是很有意識地，即是做記者的時候是很有意識地放低你自己一套點諗先，因為我們其實不是講緊一些我認為是點的東西給觀眾知嘛，我是想將即是最接近那件事的本質那樣東西講給觀眾知嘛，那如果我自己有一個成見或者我自己有個立場會影響了我跟官員又好跟議員又好的溝通的，那我覺得未好像我的工作會打了折扣那樣咯，那所以我會放低了我自己的看法先，我是一個可以可能在他們面前可能是很沒有立場的人來的都未定的，那好啦，了解了第一陣，即是起碼我理解了，那之後可以即是再在之後的溝通，有一些是會願意跟你進入下一個階層的、我想你明白我說什麼了、即是他會肯跟你說一些，喂，其實呢我們都知道即是外面的人會這樣這樣想的，不過我就會覺得怎樣，那這個時候我就可以用少少我的觀點去擺出來，我就覺得是這樣這樣這樣，那可以大家就發生一些 dialogue， 那在這些溝通過程其實他又可能對我多了信任，我又可以了解多一些他的講法，但是你剛才說的是對的，即有一些你會覺得他只是流於在個表面上的、對於這些的被訪者又好或者這些採訪對象又好，你咪唯有即只能夠當我就在他身上我就只能夠得到這些，如果那些肯跟你進入下一個階層那些就去傾多一些，即其實從來都是即係建立起嗰個互相的信任，或者有少少 friendship 喺入面，係即係我覺得會係你會 get 到對方多啲真正嘅諗法咯。咁你話哇，識唔識分佢呢一句係真啦，定嗰一句係真啦？呢、這個就係即係好講求個個人都唔同，即係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咁樣，即係好似啲朋友咁，你都知道有啲係真誠嘅，有啲冇咁真誠嘅。我覺得呢一啲就會分到嘅，但係我自己個 approach 會係咁樣。 明白多啲佢哋啲諗法，總係好事嘅，係嘛？即係有時你分析一啲問題，可能都了解多啲，咁你個睇個問題會係透徹啲。呢、這個。而家仲有冇咁樣咧？定係即係唔同時代嘅政府或者即係主要官員，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咧？就係、是、 個風格會唔同， 風格成日咁，定係話已經冇咗呢一種啦？我都會覺得係一種良性嘅，就你講嗰種嚇，即係媒體同一啲官員啊咁樣對個佢都有興趣嘅，我都知道即係有啲官員都有興趣，即係了解一下。記者點樣睇一啲問題？咁呢、這個良性嘅而家仲有冇啊？或者係啊，即係你自己接觸都覺唔覺得有啲變化嘅？ 我會覺得係有一啲係有一啲人講嘢係小心咗好多嘅，我都覺得，即係冇咁好似即係。幾年前、十年前，即係大家好似暢所欲言嘅空間會大啲、即係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同感，我就覺得近呢幾年咧係即係講嘢會小心咗好多咯。即係咁，但係我又比較幸運係可能有一啲係即係之前識落嘅一啲 朋友，即係大家已經建立咗一個關係，咁即係可能佢哋而家都仍然繼續，即係我哋都繼續有 keep 住聯絡。咁嗰啲我就覺得嗰啲嗰一部分就冇乜影響嘅。但係你話一個即係可能一個同我以前十年前同級嘅記者要去揾翻呢一啲喺政府入面嘅呢一個 ranking 嘅官員，嗰啲官員仲肯唔肯同佢講咁多嘢咧？我會有啲懷疑咯，即係因為我覺得而家啲首先我諗，即係佢哋講嘢會小心咗嘅原因係，即係佢哋唔想孭咁多鑊啦，即係又唔想嗰樣嘢未成熟，咁你又講咗出去，咁佢又會好麻煩。第二就係佢今日咁樣同你講完，佢可能都冇信心聽日係咪都係咁樣，即係可能同一套嘅 policy， 今日係咁嘅，可能喂阿姐話唔好喎、啊，咁樣到聽日又變咗啦，咁即係呢一樣嘢都有啲影響，我覺得。 官員對記者或者媒體嗰個態度，你覺得有冇咩變化？即係第二嗰個變化會係佢同。即是大個環境是清楚啦、即是政府的民望真的很低啦、即是不滿市民不滿都很多。咁變咗即係好多嘢都會見到佢哋好即係起曬槓啦，有時啊，即係保護自己啊咁。變咗對媒體你自己感覺係咪都會係多咗好多嘅顧忌啊，或者甚至係即係唔信任啊咁樣。 如果係即係我聽啦，即係前線嗰啲佢即係出去記者會，咁即係唉，我呢度可能要岔開一筆。即係而家嗰啲記者會咧，你覺唔覺得好似咧問唔到嘢咁樣啊？即係佢話就係話，喂，我俾你問三條咁樣。咁但係有時咧，個記者問完咧好長好長，跟住佢又會選擇性咁可能答你最尾嗰條，或者答你中間嗰條，或者即係同埋有時佢嗌咩人去問問題。本身都即系都本身系佢会而家多咗好多，即系有啲中央啊或者有啲内地媒体喺度啊咁。咁佢俾两条嗰啲文，跟住俾两条英文，跟住譬如话如果我哋电视台咁可能即系得翻一两条嘅机会问。咁但系问完之后，可能你长排排问咗佢好多嘢，咁但系佢都选择性咁答你一两条。即系呢一样嘢，我觉得我唔知咧，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哋。即係 since when 係大家好似個溝通嘅模式就好似，即係可能佢我後來都有問翻嗰啲官員啦，咁佢話鬼咩？你哋成日問嘢起曬槓咁樣，即係好似林鄭係你仇人咁樣，咁啊梗係會咁樣啦，個氣氛梗係會咁啦。即係我唔知道會唔會係一邊啊，定係咪兩邊咧？而兩邊嗰樣嘢我唔知係態度定係我哋問嘢。即係可能少咗啲技巧，係咪咧？即係 我有啲朋友咧，都有時都佢哋要睇直播咧，因為佢知道我係行啦，咁都會話：哇！呢啲記者咁樣問問題㗎，即係重複又重複啊，係 啦， 嗰類乜嘢？ 變咗我會覺得係，即係大家會呈現出嚟嘅咧，就係覺得喂，咁佢好似對你好唔客氣，即係對傳媒好唔客氣。咁然之後我又會諗係即係好似你起初即係。早些時候講啦，啊，我哋係咪俾個大環境啊、氣氛啊，有啲影響咗我哋少少情緒咧？第二就係我哋問問題嘅嗰個技巧咧，即係同埋我哋有時我聽嗰啲記者會，即係有時嗰個官答完，跟住佢咪答咗咯，跟住下一條又問嗰樣嘢，即係有時我哋都可能都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唔好聽都要講一句就係，即係我哋做記者可能即係出去。問嘢又好，同官員溝通又好，我哋自己要先做好啲功課，同埋真係聽成個記者會係有問有答咁樣，可能大家呈現出嚟嗰個 communications 會好啲咯。 嗯， 係啊。 政治新聞咧，立法會係一個即係好重要，好多啊，即係其實即係跟政治新聞有啲真係坐咗喺即係立法會裏邊，因為啲政黨啊，有時官員啊喺度。但我諗個公眾咧，又會越嚟越覺得，即係個立法會咧，就有時都會係冗長啦，就問埋啲好無聊嘅嘢啦。咁以前有一啲民主派喺度，即係有時都仲有啲火花啦。而家咧， 我自己的观察呢，即是立法会的古仔呢都好像真的越来越短，因为有时开完会好快人一开完会。其实跟正义新闻那些怎么睇啲立法会的新闻，即是会不会都好像是觉得虚耗緊啲时间，好多时都好无聊的嘢咁样。 我昨日就听了个立法会，即是我听曾国卫上立法会就是讲即是选举制度这件事。咁呢哇嗰啲因为全部都是建制派啦嘛。哇我听到有啲真係都唔係问问题喎，佢哋即係佢真係用晒自己所有问问题嘅时间、就係话哇今次中央真係做得好啦，帮香港解决咗个问题啦，你特别做得好嘅呢就係、呢本小册子呀、入面啦讲得好清楚呀，印制又好精美呀，咁即係我有时我自己坐我都会諗，唉死呀，如果我仲做緊即係记者嘅话，我要 pack 呢个会都唔知点 pack 好。但係咪唉，系咪嘥时间咧？咁如果你真系成个议会都只系变成得翻呢一种声音，得翻即系甚至系你用晒啲时间，你都唔系去问官员问题嘅，而你都即系一个咁大嘅事，有咁多嘢要问，咁俾你问两 round， 你两 round 都系表达意见嘅，咁我会系，我会觉得真系好难做咯，如果做记者，即系我觉得好，即系嗰个零钟系，即系可能入边咧新闻得好少咯，所以可能 that's why 你会觉得而家点解哇啲会 pack 完出嚟得咁短咯？可能因为真系即系真系入面嘅新闻含量真系少咗好多咯。你又冇咗啲唇枪舌剑系咪？你又冇咗啲交锋，咁嗰度原本系即系我哋电视新闻，我哋以前做嘅就系、唯有就系老细话喂你 pack 得太长啦，咁样佢话唔系咧，中间个 crossfire 好好听嘅咁，但系我而家冇晒呢啲 crossfire， 咁你得翻你净系啊官员有冇喺即系片言隻语之间透露咗第有啲系新嘅新闻嚟嘅，咁而家系得翻呢啲，咁所以咪短咗好多咯。 新聞有好多類啦、即係有啲人鍾意做娛樂新聞，有啲人鍾意醫療啊教育啊咁樣。政治新聞呢就我自己個觀察，即係都一定你係要有即係對政治有興趣先啦、咁然後對政治有興趣呢就都會有個感覺下、就係、可能都有啲傾向即係、即係政治立場度可能有一啲嘅睇法。咁然後好多人都會咁講啦，即係記者其實都係傾向都係所謂王啊咁樣嚇。自己會點樣睇就係話可能自己都有一個傾向。咁但係做到政治新聞嘅時候，然後又有做即係做作為做記者嚇、即係有一啲嘅要求，專即係個操守啊等等。即係呢度其實係咪好難，唔容易拿捏。其實都有時你一啲事情，一啲啊大到即係100万上街、200万上街咁大單嘢咁，自己總會有俾自己嘅一啲嘅傾向影響到。有冇啲咁嘅位會點樣去處理？ 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即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记者即是好像都有一个立场啊这样，即是一见到记者就你应该是即是你应该是王的啦这样。我想其中一个原因是喂我们这一行其实靠什么啫，我们这一行其实建基于什么啫，就是建基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即是资讯的一些自由流通，是建基于这些价值啫嘛。如果我们入得这一行，我们真心是爱新闻行业嘅，其实你其实系食言论自由饭噶嘛，咁你固然系一定系你会，如果要一有个价值要俾我去拥护啊，咁我梗系拥护言论自由呢个价值，我先做呢一行噶啦。咁 once 我哋个即系我哋个即系有呢一个价值嘅时候，人哋可能会觉得哦，你有个即系价值取向系咁嘅时候，你就一定系王噶啦。咁我真係唔知係咪，但係每一次当有啲嘢摆喺我面前我要处理嘅时候，即係好似我头先咁讲，我係会有意识咁样，即係先将我对呢件事我个人嘅睇法，我希望可以尽量摆低先、即係用一个平常心去睇咗先，跟住 ok 佢个背后嗰个理由系乜嘢，点解会去到呢一步，咁难唔难呢？即係如果我譬如话好似今时今日咁，如果我 有一套叫做完善選舉制度下去。我想我的平衡位會是即我會自己啊，我會覺得喂點睇都唔係完善啊，或點睇都係倒退喎、啊。咁好啦，咁我跟住就會諗 ,ok, 咁但係我哋喺新聞上面點處理呢，咁我哋未搵啲位去平衡囉、即係可能係ok, 呢一份即係可能人大嘅完善乜乜乜乜乜乜決定就通過啦，咁但係我喺入面我就將我知嘅嘢每一點每一個比較我呈現返俾觀眾知道。個平衡個難處係即係你要唔好好似有一個我有一個企位去 present 呢件事。即係我諗我哋點解會即係而家有咁多人係自己可以喺 Facebook 度寫嘢呀，或者即係自己 start 即係講一個網媒又是媒體，咁專業的記者又是一個媒體，咁都曾經有人問我兩樣嘢有乜分別啫？咁我諗，即係我後來諗嘅就係，如果你係真係專業嘅媒體咧，可能就係你喺呢一度要花啲功夫咯，即係你要點樣盡量喺入面你抽走一啲，即係你自己嘅價值判斷，點樣可以先將嗰樣嘢客觀，盡量務求客觀咁樣擺出嚟咧？咁呢樣嘢係。是有技巧同埋係有難度嘅，但係樣樣專業都係有難度嘅。我哋有糧出就係因為咁啫，係咪啊？即係我係咁睇咯。咁你話喂邊啲時候有冇事，我哋會不自覺咁過咗位啊，或者即係自己唔小心即係擺咗一啲有傾向嘅詞語喺入面。That's why 我哋有 gatekeeping 咯，即系 That's why 我哋喺一個 newsroom 入面係有唔同嘅人把關咯。即系你話喂，譬如話100萬上街、200萬上街嘅時候，有冇一啲 moment 我哋自己都 emotional 嘅咁？又或者喺即系反修例期間，喂，即系外面真系槍林彈雨，即系我哋啲記者喺出邊真係即係好辛苦咁做嘢翻嚟咁樣咁。即係嗰陣時候，即係其實我記得啊，係喺 newsroom 入面咧，反而阿老細就叫我哋大家要即係要企穩喺嗰個位先，我哋唔好即係唔好俾呢啲嘢影響咗我哋先，我哋即係要即係揸翻嗰個宗旨去做。如果我哋本身嗰啲 emotions 都擺曬落只古仔度咧，就其實就。就是不夠專業咯。 有些呢就是我們會看可能是一些基本價值，甚至覺得可能是黑同白的。明明其實是倒退喎，那個制度是回到98年了，是。那 即是98咩？不是八幾咩？ 有些是講98，有些是八幾咩？咁嘅話，當一啲當一啲人啊，或者可能一啲完全唔同睇法嘅人，佢哋點樣去同佢哋溝通咧？點樣去嘗試即係去理解，或者甚至有時要同佢哋採訪啊，報導翻佢哋點樣講嘅嘢。你然後你發覺係哇，完全好似冇道理嘅喎，夾硬嚟嘅喎，打橫嚟講嘅喎。 唉， 點樣處理呢啲情況？有冇遇過？ 有，但系咁佢又真系有嗰、那个，即系佢真系有嗰个职衔喺度，即系个挣扎系，唉咁点咧？即系你唔报系唔得噶嘛，因为你自己个内心都知道系佢嗰套先会系，佢就系官方嗰套讲法，即系总之而家就系、是、即系而家就系、是，总之系好嘅以前啦，系。徹底的進步啊嘛，係咪？即係咁，照你又我又諗唔到一啲方法，我可唔可以唔報喎？咁唯有嘅就係、是、即係你報完之後，我哋係咪盡量將嗰件事，即係我又係啊，又係嗰句咯，即係我哋擺翻喺個 perspective 度，我哋提供多啲資料俾觀眾知咯。即系我唔系好，你问我都其实都唔系好谂到有咩做法。即系如果佢即系呢一啲有官衔嘅人，佢真系咁讲啦，咁我照咁样 call 出嚟，我系咪好似觉得喂，其实好似 唔係咁喎，你自己知道唔係咁，咁點咧？報唔報好咧？咁係咪可以唔報咧？咁樣我未夠高級喎，唔能夠作出呢個判斷啦。即係如果有朝一日有一間 newsroom 個老細話，以後呢啲一輪唔報我哋咁樣，經過 fact check 之後佢係假嘅，我哋就唔好報咁樣。咁我會去呢間度求職咯。我唔係好知點處理。 嗱，好多時我哋即係做新聞，做分析，咁都係要講一啲嘅客觀啦、理據啦，要講一啲嘅歷史啦，查翻啲嘅歷史啦。而家好似你最開頭講嗰度嚇，好多嘢好似就係即係顛覆咗嚇。咁喺度話仲點樣做一啲嘅分析咧？有時嚇，好似已經唔係好講一啲我哋過去作為理作為依據嘅嗰種方法或者咁樣嘅話嚇，即係而家呢段時間係咪即係會唔會一種咁嘅狀況？其實我哋根本好難用去理解去理性去分析一啲嘢嘅話，咁我哋點樣講翻嗰樣嘢出嚟咧？係咪就係咁樣講？就係我哋就唯有就係咁樣講啊！ 我而家自己個做法，即係我有時都會，譬如有啲好大嘅新聞出街，即係我都仍然即係會嘗試下，即係因為我覺得寫咗出嚟舒服啲啦，我都會嘗試寫文章嘅。咁我寫嘅時候，其實我都仍然係用翻我所認知嘅，即係一啲背景，或者我所記得嘅一啲事實、一啲說法，去對比當下呢一個講法。去即係 make 一個 comparison， 跟住我就寫出嚟。Well， 咁而家係咁，咁即係點咁？咁我都有諗過，喂，咁好，咁你做埋呢一陣，即係2021年，俾你對比多一次。咁你可能下一次你都根本都冇嘢對比啦，因為佢都已經即係好多原則都拋棄咗啦，好多亦都有好多 rules 佢都改變咗啦，即係。總會係有下一陣佢要 make comparison 嘅時候，佢可能會話：我2021年嗰陣時咪已經試過咯，即係例如好簡單，你五部曲咁樣，喂，神聖不可侵犯噶嘛，即係由三部曲嗰陣時，我後屘變咗五部曲，五部曲都好神聖不可侵犯噶嘛，喂，咁而家係冇咗啦，咁到之後，譬如話我幻想啊，下一次要再改嘅時候，佢 make 嘅 comparison 就只能夠係2021年呢套嘅咯，咁我只能夠講，即係我哋嘅呢一個角色，可能既係即係我能夠而家仍然可以 make 到呢個 comparison 嘅時候，我就做埋呢一次先。咁下一次，咁我咪當喂好耐好耐之前，其實就唔係咁嘅。不過喺2021年嘅時候就發生咗件咁嘅事，咁就變成咁。咁而家又再咁啦。咁喺我嘅能力範圍內。可以我記得的我就即係繼續寫啦，但是你說到底，即係我哋都是呢個社會的其中一員，而我哋嗰個 uniqueness 可能在於我哋是見證住一啲嘢，咁呢一個欲比較無從的情況，可能都是見證的一部分嚟嘅。 嗱，成個轉變咧，好多即係當然好多細節值得討論啦。但係有一個 point 咧，就成日係一啲官員啦，或者啲建制都係咁講嘅，就係話我改變咗制度之後咧，啊，第日咧就少啲政治，咁啊多啲咧就處理啲經濟啊、房屋啊、貧窮啊等等等嘅問題，少咗政治，少談政治，咁變咗再冇政治新聞。政治新聞再冇做啊，或者到時係咪可能就係、是，即係我諗到啲嘢好極端呢，譬如人大常委咁啊，兩個月先開始會，咁啊香港嗰個立法會呢，會唔會真係好極端到走到就係話第日即係下個議會就係咁樣㗎啦？咁仲點樣做政治新聞呢？政治新聞再冇做咧，其實 我諗永遠會有政治必嘅，因為咧你。就算變咗90席，佢入面即係你選委會自己，即係究竟即係佢有好多細節本身咧，而家係 unknown 嘅，咁你仍然要知啦。譬如話佢而家係全票制選嗰40席出嚟噶嘛，咁佢自己入面都爭崩頭啦，即係嗰種背後嘅利益分配又好，爭餅仔又好，嗰樣嘢係一個圍道啦。咁你 与选举型嘅建制派啦吓，我称之为咁，而家直选嘅议席都少埋啦。咁佢哋又有一个争崩头嘅围度啦。咁仲有一批新泛民啊嘛，系咪？咁嗰批新泛民又点咧？咁同埋即系我谂北京嘅算盘就系、是、嗱，我而家就咁，我而家就扫场噶啦。咁咧就我就收翻晒自己噶啦。咁同埋咧。即我会有个好强烈的感觉，我觉得他是会想变回做精英管治，即可能是香港即大家脑入面最成功的，觉得哇那时候英国殖民地咪好地地，是不是我们发展得很好，样就是那时候立法会都很少直选议席的嘛，那可能中央会觉得喂那时候好像挺好，好像管得掂，好似个社会吓、四海升平咁样、哦，咁、那个分别系乜咧？那个分别在于嗰阵时嗰啲精英系英国 handpick 嘅，咁而家佢可能会唔会系即系其中一个谂法就系由北京去 handpick 一啲精英出嚟坐喺个议会度，咁然之后就帮助特区政府去管治，而管治嘅班子亦都系 handpick 嘅。咁喺呢个北京 handpicking 嘅过程入面，而又系。即大家会见到咧，系冇乜制衡力量嘅、哦。咁呢一样呢一个咁样嘅生态底下，佢 handpick 出嚟嗰啲系咪精英咧？背后有冇一啲即系系一啲利益瓜葛啊，或者咩咧？呢一啲其实都系一啲今后一啲新嘅政治新闻嘅维度系要做嘅咯。即系所谓忠诚嘅废物。邊啲人係會篩出嚟咧？係咪真係嗰個呢一個新嘅生態底下嗰、那個競爭係咪真係可以產生到選賢與能啊、良性善治啊咁啦？呢一樣嘢我覺得係一個政治嘅維度啦。第二就係我會覺得 OK fine， 我當即係民主或者爭取普選，我哋意識入面嘅認識嘅普選呢一條路而家行到嚟呢一度咧，就算唔係。Full stop 都起碼是一個休止符啦。咁香港是不是仲有一啲嘢係我哋要監察住？我哋唔想都係咁樣擺上休止符嘅咧。即係譬如話自由，即係譬如話我哋嘅新聞自由，你見到港台嘅情況係咁，又或者我哋而家連藝文界咁樣都面對咁大壓力咁，呢啲亦都廣義嚟講都係一啲政治新聞嚟嘅。咁我覺得。即我又不是看到喂咁以后冇嘢好做啦，我觉得係个维度同我哋以前做嘅唔同囉，但係都会有政治新聞囉、当然做嘅难度可能係比我哋之前更高㗎啦。 嗱我睇过你话即係都係八九咁呢就立志做记者咁样、其实过去都係咁嘅大事呢，即係会即係占中呀咁呀。咁、今次即係19到而家即係21，即係我諗係一个连续的发展，你看会不会都是会激发到一些人做记者，或者调翻转，其实即系更加之觉得冇得做啦，记者，或者换翻转，如果是时光倒流，你是一个抉择的时候，你见到而家咁样，会不会都是会想做记者，更加需想做记者，调翻转定系调翻转？ 翻去几时先翻去八九？ 八九 翻八九，我唔做记者啦。即系又或者咁讲，我会即系我进入咗呢个行业之后咧，我其实系有啲觉得，但我唔知而家咁样讲会唔会哇令到啲新闻系嗰啲好失望。即系入行做记者，唔一定要读新闻系，即系最好可以喺即系 undergrad 嘅时候系一个专业嘅一个训练，那个可以系法律又好，那个可以系会计又好，那个可以系。BBA 都好，即系起码你，但系你可以继续做记者嘅，你可以 keep 住呢个心智嘅，但系嗰样嘢系可以装备你更好咁样去做新闻行业。因为咧，即系尤其是即系电子传媒呢一行啦，你好多技术上嘅嘢咧，根本你系入咗行之后咧，先至学得识嘅，学院系即系好难完全帮到你嘅。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 basic 嘅 training， 系一个即系专业嘅训练， 其實你會做得一個更好的記者，即係呢一點係我、我有啲覺得，如果有得翻轉頭就更好啦。即係如果我係識多啲法律嘅，我識多啲睇會計嘅，我知道盤數係點嘅，咁我就可以係一個更加好嘅記者咯。 嗱，呢個就係嗰、那個學科啦，但係成個工作即係做記者，作為一個career 嚇，仲有冇得做咧？所謂嚇，即係有啲師弟師妹問你啊，喂，做 你呢一刻問我有冇得做，我覺得有啲諷刺，我而家冇得做。睇下佢我覺得即係其實我頭先話，即係我一定唔會做記者咁樣，我都係即係都係咁樣順口答你嘅啫。其實我喺個答案度我自己都講咗，即係其實我係。可能我只是想做一个 equip 得自己更加好的记者，即是我想一定会有好像跟我一样有这个心智的人的，那些人无论是经历那个时代背景是什么，即是是不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都好，即是总我想总会有一些是这个志向的人的，那入唔入行咁，如果你有呢個志向嘅，你一定會入到行嘅。但係你而家面對嘅嗰個生態啊，或者嗰個挑戰啊，就係我哋擺喺呢個記者面前嘅嗰個階梯，係咪同我哋以前一樣咧？我哋點樣分辨喺呢個行業入面邊啲係做得好，邊啲係做得唔好，邊啲係會升上去？即係你係咪仍然有嗰個階梯？一步一步咁樣係會去到某一啲位置嘅咧，呢一套嘅價值觀，我就必須要即係講，可能係即係呢個新香港底下係同我哋以前有啲唔同咯。 嗯， 係啊，即係呢個都 sad but true。 OK， 好啊，嗱今日好多謝阿 Mill 上嚟同我哋都傾咗即係四十幾分鐘啊，講下新聞，講下政治，講下。讲下唔知讲咗去边度咁有机会即系我会再揾阿 Mill 上嚟，即系同大家倾下偈吓。多谢阿 Mill， 拜拜，拜拜。